韩氏家第十五。韩之先与周同姓，姓姬氏，其后苗裔氏晋，得封于韩元，曰韩五子。五子后三世有韩爵，从封姓为韩氏。韩爵，晋景公之三年，晋司寇屠岸贾将作乱，诛灵公之贼赵盾，赵盾已死矣，欲诛其子赵朔。韩爵执鼓，鼓不听，爵告赵朔令亡。朔曰：“子必不能绝赵嗣，死不恨矣。”韩爵许之。即鼓诛赵氏，爵称疾不出。成婴公孙楚旧之藏赵姑赵武也，爵知之。景公十一年，爵与细客将兵八百乘伐齐，拜齐清公于安，获庞仇府。于是晋作六卿，而韩爵在一卿之位，号为献子。晋景公十七年，病卜。大业之不遂者为崇，韩爵称赵成绩之功，今后无嗣以感景公。景公问曰：“尚有事乎？”爵于是言赵武，而复与故赵氏田邑，续赵氏嗣。晋悼公之七年，韩献子老，献子卒，子宣子代，宣子徙居州。晋平公十四年，无忌札使晋曰：“晋国之政足归于韩、魏、赵矣。”晋清公十二年，韩宣子与赵、魏共分齐氏、阳蛇氏十县。晋定公十五年，宣子与赵简子侵伐犯中行氏，宣子卒，子真子代立，真子徙居平阳。真子卒，子简子代，简子卒，子庄子代，庄子卒，子康子代。康子与赵襄子、魏桓子共拜智伯，分其地，地亦大，大于诸侯。康子卒，子武子代。武子二年伐郑，杀其君幽公。十六年武子卒，子景侯立。景侯前元年伐郑，取雍州。二年郑拜我附属。六年与赵魏俱得列为诸侯。九年郑为我阳狄，景侯卒，子列侯取立。列侯三年，聂郑杀韩襄侠累。九年秦伐我宜阳，取六邑。十三年列侯卒，子文侯立，是岁魏文侯卒。文侯二年伐郑，取阳城，伐宋到彭城，执宋军。七年伐齐，至桑丘，郑反晋。九年伐齐，至灵丘。十年文侯卒，子哀侯立。哀侯元年与赵魏分晋国。二年灭郑，因徙都郑。六年韩延弑其君哀侯，儿子一侯立。一侯二年，魏拜我马陵。五年与魏惠王会翟阳。九年魏拜我快。十二年一侯卒，子昭侯立。昭侯元年，秦拜我西山。二年宋取我黄池，魏取诸。六年伐东周，取灵冠行丘。八年申不害向韩，修树行道，国内已治，诸侯不来侵伐。 十年，韩姬弑其君道公。十一年，昭侯如秦。二十二年，申不害死。二十四年，秦来拔我宜阳。二十五年，汉作高门。屈宜旧曰：昭侯不出此门何也？不食。无所谓食者，非食日也。人固有利不利食，昭侯常利矣，不作高门。往年秦拔宜阳，今年汉，昭侯不以此时恤民之急，而故意奢，此谓食处举营。二十六年，高门城，昭侯卒，果不出此门。子宣惠王立。宣惠王五年，张仪向秦。八年，魏拜我将韩举。十一年，君号为王，与赵会驱蜀。十四年，秦伐拜我燕。十六年，秦拜我休于，鲁得韩将寿身差于卓泽。韩氏疾，公众谓韩王曰：与国非可恃也，今秦之欲伐楚久矣，王不如因张仪为合于秦，录以一名都据甲，与之南伐楚，此以一易二之计也。韩王曰：善。乃景公众之行，将西构于秦。楚王闻之大恐，召陈轸告之。陈轸曰：秦之欲伐楚久矣，今又得韩之名都一而据甲，秦韩并兵而伐楚，此秦所蹈四而求也，今已得之矣，楚国必伐矣。王听臣谓之景四境之内，起师研究韩，命战车满道路，发信臣多其车，重其币，使信王之救急也。纵韩不能听我，韩必得王也。必不为燕行以来，是秦韩不和也。兵虽至，楚不大病也。未能听我决和于秦，秦必大怒，以后怨韩。韩之南交楚，必轻秦，轻秦其应秦必不敬，是因秦韩之兵而免楚国之患也。楚王曰：善。乃景四境之内，兴师研究韩，命战车满道路，发信臣多其车，重其币，谓韩王曰：不古国虽小，以西发之矣，愿大国遂四至于秦，不古将以楚殉韩。韩王闻之大悦，乃指公众之行。公众曰：不可，夫以实伐我者秦也，以虚名救我者楚也。王视楚之虚名而轻绝强秦之敌，王必为天下大笑。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，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，已有伐行，因发兵研究韩，此必陈轸之谋也。且王已使人报于秦矣，今不行，是欺秦也。夫轻欺强秦而信楚之谋臣，恐王必毁之。韩王不听，遂决于秦。秦因大怒，一甲伐韩，大战，楚就不至韩。十九年，大破我暗门，太子仓至于秦以和。二十一年，与秦共攻楚，拜楚将屈盖，斩首八万于丹阳。是岁，宣惠王卒，太子仓立，是为襄王。襄王四年， 与秦武王会临晋，其秋，秦使甘茂攻我宜阳。五年，秦拔我宜阳，斩首六万。秦武王卒。六年，秦父与我五岁。九年，秦父娶我五岁。十年，太子婴朝秦而归。十一年，秦伐我，取壤，与秦伐楚，拜楚将堂妹。十二年，太子婴死，公子纠、公子姬师争为太子。时姬师至于楚，楚代谓韩纠曰：“姬师亡在楚，楚王欲纳之甚。今楚兵十余万在方城之外。”公何不令楚王驻万世之都雍氏之旁，韩必起兵以救之，公必降矣。公因以韩楚之兵奉姬师而纳之，其听公必矣，必以楚韩封公也，韩就从其计。楚为雍氏，韩求救于秦，秦未未发，使公孙妹入韩，公仲曰：“子以秦为且救韩乎？”对曰：“子以为果乎？”对曰：“秦王必祖张仪之故至，楚威王公良也。张仪谓秦王曰：‘与楚攻韩，韩折而入于楚，韩故其与国也，是秦孤也。’”不如出兵以道之，魏楚大战，秦取西河之外以归。今其状扬言与韩，其实因善楚。公待秦而道，必轻于楚战。楚因得秦之不用也，必亦与公相知也。公战而胜楚，遂与公成楚，失三川而归。公战不胜楚，楚塞三川守之，公不能救也，妾为公患之。司马更三反于郢，甘茂与昭瑜欲于商屋，其言收喜，泪时有约也。公仲恐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曰：“公必先韩而后秦，先申而后张仪，公不如即以国合于齐楚，齐楚必委国于公，公之所恶者张仪也，其实犹不无秦也。”于是楚解雍氏围。苏代又谓秦太后帝米荣曰：“公叔伯应恐秦楚之纳姬师也，公何不为韩求质子于楚？楚王听入质子于韩，则公叔伯应知秦楚之不以姬师为事，必以韩合于秦楚。秦楚加韩以窘魏，魏氏不敢合于齐，是其孤也。公又为秦求质子于楚，楚不听，怨结于韩。韩加其位以为楚，楚必重公。公加秦楚之众以积德于韩，公叔伯应必以国待公。于是姬师竟不得归韩，韩立咎为太子，齐魏王来。十四年，与齐魏王共击秦，至函谷而郡焉。十六年，秦与我合外即五岁，襄王卒，太子就立，是为西王。西王三年，使公孙喜率周卫攻秦，秦败我二十四万，鲁喜一阙。五年，秦拔我怨。六年，与秦五岁地二百里。十年，秦拜我师于下山。十二年，与秦昭王会西周而左秦攻齐， 齐败，闽王出亡。十四年，与秦会两州间。二十一年，使鲍娟就位，为秦所败，娟走开封。二十三年，赵魏攻我华阳，韩告急于秦，秦不救。韩相国谓陈氏曰：“事急，愿公虽病，为一宿之行。”陈氏见攘侯，攘侯曰：“事急乎？”故使公来。陈氏曰：“未及也。”攘侯怒曰：“是可以为公之主使乎？夫冠盖相望，告必亦甚急，公来言未及，何也？”陈氏曰：“彼韩急，则将变而他从，以未及，故复来耳。”攘侯曰：“公无见王，请今发兵救韩。”八日而至，拜赵魏于华阳之下。是岁，西王卒，子桓惠王立。桓惠王元年伐燕。九年，秦拔我行，城坟旁。十年，秦击我于太行，我上党郡守以上党郡降赵。十四年，秦拔赵上党，杀马服子卒四十余万于长平。十七年，秦拔我阳城附属。二十二年，秦昭王卒。二十四年，秦拔我城高荥阳。二十六年，秦西拔我上党。二十九年，秦拔我十三城。三十四年，桓惠王卒，子王安立。王安五年，秦攻韩，韩急，使韩非使秦，秦留非，因杀之。九年，秦鲁王安进入其地，为颍川郡，韩遂亡。太史公曰：“韩爵之敢进景宫，少赵孤之子武以成成婴公孙楚旧之意，此天下之阴德也。韩氏之功，于晋未睹其大者也。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，宜乎哉？”